险胜屈福特。白礼顿作客2-1击败班尼，水晶宫主场同热刺1-1握手言和。班尼茅夫作客3-1击败爱华顿，曼城主场5-0大胜诺域治。积分榜，曼联升上第三，车路士排第四，两队晋身欧联。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95，瑞士法郎0.921，加元1.341，人民币7.02，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443点，系跌3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63美元，卖出1,915.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早香港岛、新界西同大屿山录得几毫米嘅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系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车多，龙尾在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和斜村。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小白爸爸。是时候戒烟啦。 点解啊，欧仔？我好烦啊。 疫情底下呢，如果做爹哋妈咪食烟呢，应该啊趁机戒埋烟。因为飞沫啊可以吐出嘅烟云呢传播到6尺咁远添啊。 吓，去到咁远嘅咩仔？ 係啊，所以呢立下决心戒烟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叫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听住晨光第一线，不用灰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哋turn翻个台啦。哎，嚟到呢二台直播室入面呢，有阿 O 同埋小白喺度啦。 系啊，早晨啊 O， 早晨 好啦。我到而家呢都未習慣呢六点至到八点钟嘅时间呢係听其他嘅内容。 我用呢三个字就会習慣㗎。 乜呀？ 新常态啊，係啊、 哦。 新常态。咁 不过我唔会習慣，我期待住呢就疫情完结啊。 哦，咁都系啊，不过要睇下往后嘅措施系点啦。当然呢电话旁边呢要请埋阿彭爷爷出嚟先啊。彭爷早晨。 早晨彭爷。 喂，早晨啊。 早晨。 新常态啊。 係啊，真係。 變態啊！本來要翻走嘅人又好似小白嗰啲咁啊，上個禮拜啊真係一兩日啫，就已經周身唔聚財咁 啊！周身痕， 今個禮拜哎呀，俾你翻翻嚟啦！ 多謝你啊！ 雪地跪求小白終於可以翻翻嚟直播室，但係問下彭爺爺先啦，啊，你嗰邊嘅天氣係點咧？頭先咧，我出去斟水嘅時候，好似落雨啊， 即係已經係啊，成個天空都已經係光晒啊，天光了啊，咁啊都感覺上都幾好陽光咁，突然之間，哇，狂風雷暴咁樣， 係啊， 但係個天色咧係日光嘅，好光亮嘅，之後就落到咧黏黏淋淋咁，啊，跟住又停咗啦， 嗯，咁啊有機會真係驟雨喎，驟雨中的陽光，唔通今日就係傳說中嘅，應該都有好大機會發生呢一件事啦。咁啊，落下雨俾大家涼少少， 係啦，天氣當然咧變化莫測啦。咁啊，但係有啲嘢咧，我哋就都係突如其來嘅，就好似我哋電台嘅節目咁啦。咁啊，希望咧即係聽眾朋友咧都。由上個星期開始啦，咁到今個禮拜咧，其實我哋都會係喺中文台方面，香港電台嘅中文台咧，都會係喺晚間嘅十一點啦，去到第二朝早嘅早上啊，呢一個嘅有時係七點，有時係八點啦嚇，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我哋嘅節目嘅安排啦，咁就會有一啲咧係聯播嘅。節目嘅咁啊，變咗咧晚上喺譬如香港電台第二台大家聽開嘅一啲節目咧，就會喺呢段時間咧同大家咧暫時咧就休息一陣先嚇，咁啊遲早咧都會再翻嚟同你見面嘅，咁希望大家都理解呢一個疫情期間底下咧，我哋都要行一啲咧係比較特別啲嘅節目編排啦。 係啦，咁正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啊，我哋係時候咧睇埋今日咧詳細啲嘅天氣先咯。 好啊， 好。今日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有一两阵嘅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嘅，日间啊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系33度，咁新界仲要再高多两三度添。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明日仍然系酷热嘅。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啊，都要留意埋。原来雷暴警告已经生效咗啦，咁啊去到咧就系早上嘅八点半钟，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喺度啊吓。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噶。 仲有冇时间啊？ 有。 我好想睇埋个通胜， 系啊，睇埋通胜。喂，今日都系好日子嚟，宜嫁娶喎。 唔系啊，等我望下先。 仲有 啲 咩添？ 月初七 系 啊，今日六月初七就宜咩咧？ 系 就宜，系宜嫁娶。 哎哟， 仲有咧，系呢一个出行啦。不过就唔好行咁远，都系我哋讲嗰啲，你喺房行出厅， 行出 厅 系啦 咁样啦。咁另外仲话今日適宜咧就解除祭祀入宅咁样，忌咩咧？今日忌安葬，忌动土、哦，咁啊呢啲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 系啦、啊，咁啊冇提到开市，咁但系咧都要我哋要留意啊嘛。但系开市呢一样嘢，系啊，咁啊系 一个礼拜新嘅开始啊，梗 系 要留意。 系啊，希望今个礼拜咧，即系各方面咧都有一个好嘅展望啦，好嘅开始啦。星期一嘅早上精精神神啦。咁啊，暂时同阿彭爷讲住咁多先啦，系嘛？ 八点半后先再同你通话， 完全冇问题。转个头再同你倾偈，拜拜， 再见。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金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 啊，今日咧就先由啊呢个特朗普政府啊，能唔能够咧成功将10,000亿嘅美元嘅救济经济方案咧通过国会开始讲先，系咪啊，温生？ 冇错啦，嗱，今个星期嘅头等大事咧，当然就系你头先讲呢一样嘢啦。因为我哋知道咧，而家美国政府咧系俾紧派发每一个失业人士咧，每个星期系派发俾佢$600嘅现金支票噶。咁但系呢一个方案嚟讲嘅话咧，去到今个月底，即系今个星期底啦，就会届满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今个星期里边特朗普唔能够同喺国会度能够通过呢一个10,000亿嘅美元嘅救经济方案嚟讲嘅话咧，去到下个 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嗰啲失業人士咧就冇咗呢一個現金支票。咁到其時咧，美國嘅消費力咧可能會大減嘅。嗱，我哋睇翻過去兩個月咧，其實美國公布出嚟嗰啲經濟數據顯示咧，美國嗰個零售銷售咧係好強勁嘅。強勁嘅原因就係正係因為佢哋每個人都有即係失業人士有$600嘅支票可以去消費。咁所以咧，如果呢樣嘢冇咗嘅話咧，係會對美國經濟係相當之不利嘅。 咁啊，轉個角度都要講埋咧，今個星期咧聯儲局咧有個議息會喎，係咪啊？ 冇錯啦，咁除咗要睇住美國政府呢$10,000能唔能夠通過國會之外咧，喺今個星期二同星期三咧，一連兩日咧，聯儲局咧都會開議息會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咧，聯儲局喺今個星期嘅議息會咧，都係維持政策不變嘅機會居多噶啦。我哋記得喺6月10日嘅議息會嚟講嘅話咧，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咧就曾經講過，就話咧，假設咧疫情受控嘅話咧，唔排除美國經濟咧可以好快復甦。咁但係而家冇唔得啦，我哋見到美國嘅個疫情又再失控。咁所以咧，由我哋好想聽下佢咧，究竟佢點樣講法？而家美國最新嘅經濟形勢，同埋睇下佢會唔會暗示咧，日後咧會加大個量寬嘅政策。我相信聯儲局會嘅，因為咧，當美國要推出呢個$10,000嘅救經濟方案嚟講嘅話咧，由於個資金太過龐大咧，咁所以我相信聯儲局咧都會日後咧會量寬翻多少少去配合翻政府嘅呢一個政策嘅。 咁美國方面嘅情況咧，就唔係單單睇疫情或者淨係特朗普啊嗰、那個$10,000嘅援救嘅經濟方案啦，佢仲有一個咧，就係嗰個中美貿易戰啊，依家都唔係貿易戰啊，將政治咧擺喺談判桌嗰度咯，都哇，即係可以話勢成水火，依家啲關係又係咪啊，温生？ 冇錯啦，我哋見到咧，而家即係上個星期咁啊，中美嗰個政治嗰方面又明顯就係進一步轉差啦。咁呢個咧，我相信會係對個市場嚟講係最大嘅不穩定嘅元素嚟噶。咁我相信越係接近大選嚟講嘅話咧，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而家咧就同即係民主黨拜登咧嗰個支持度嚟講嘅話咧，個差距越嚟越拉大啊。咁所以我相信佢咧係要繼續打中國牌咧，去刺激啲民眾，等啲民眾咧係支持佢嘅。嗱，點解我會咁樣講呢？因為喺過去嘅歷史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每當美國係受到唔穩定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啲選民咧通常會支持翻現任政府嘅，所以我相信咧，特朗普咧就正常咧就係激起民眾對中國嘅憂慮啦，咁從而咧就係增加佢自己嘅 選票啊。 咁所以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咁當然係會對個金融市場咧會帶嚟較不利嘅因素。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要係密切留意住啦。 咁轉個角度講埋咧，美國方面咧有啲經濟數字啊嚇，喺今個禮拜都會公布啦。咁但係係咪都最重要、重中之重都係相關，其實到疫情方面都掛鈎咧嚇？ 睇啦，咁我哋睇住咧，就係今個星期四同今個星期五咧，就星期四就會係美國啦，星期五咧就會歐元區咧就會公布佢哋嘅第二季度嘅 GDP 嘅初值。咁個數字差呢、這個大家都預計得到噶啦，因為咧喺第二季度嚟講嘅話咧，美國同歐洲都要封城封關啦，受到疫情影響啊，咁所以呢個係最嚴峻嘅時刻。咁所以數字差係意料中事。我哋想睇嘅就話究竟佢有幾差，然後再去衡量咧喺第三季度嚟講當地嘅經濟嘅環境系点样，咁所以今个星期嘅 GDP 嘅数字系值得我哋关注嘅。 咁最后当然咧，一啲投资者最关心啦，就系温生要讲一讲，喂，究竟美元啊同埋欧元有机会点样走向咧？喺今个星期入边。 係啦，嗱，我哋睇到咧，就據呢個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嘅數字顯示咧，截至到7月21日，即係上個星期二啦，喺芝加哥期貨市場上買賣嘅外匯期貨嚟講嘅話咧，美元嘅淨空倉金額咧就擴大到咧係188.1亿美元嘅，咁係一個好龐大嘅數字。如果你睇呢一個歐羅嘅淨空倉嘅合約淨持倉，美國就淨空倉嘅金額啦。歐羅就係淨持倉合約啦，佢嘅淨持倉合約咧就攀升到咧係125,000+嘅，咁其實過咗100,000嚟講嘅話咧，已經係極端數字嚟嘅，而家去到125,000，咁呢個係好大嘅數字，咁即係反映咩咧？反映好多人咧都睇淡美金，好多人都睇好歐羅，咁所以咧喺歐羅嗰度咧就不斷咧就增加佢哋嘅持倉，去令到個持倉去到咁大嘅水平。咁其實咧市場咧睇淡美金咧，睇好歐羅咧，亦都有佢嘅原因。咁首先我要解釋一下少少啦，因為喺個美匯指數裏面嚟講嘅話咧，有六成咧都係歐羅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睇好歐羅，就一定係睇淡美金，一定係咁樣打對頭噶啦。咁而我哋見到咧， 睇好歐羅嘅原因實在好多嘅。第一就話歐洲喺上個星期，我哋見到佢已經係作出咗一個結構上嘅改革。佢嗰個7500億嘅舊經濟方案嚟講嘅話咧，有3900億咧係比佢哋而家啲成員國嘅。咁呢個咧係喺過去係歐洲係未見過嘅。咁呢個歐洲嘅結構上嘅改革嚟講嘅話咧，會有機會係日後咧係進一步係壯大個歐元區，令到市場對歐元區呢個概念係更加有信心。咁呢個咧係會對歐元咧係帶嚟支持。咁呢個亦都解釋歐元嘅匯價喺過一個星期不斷上升嘅最主要原因。咁啊，跟住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中美咧越係唔穩定嘅話咧，咁我相信資金咧就會係越走去歐洲去避險，因為你中美你都唔穩定嘅時候，咁大家即係對會影響佢哋嘅買美金。 係啊，資金都要拍岸㗎，咁啊拍去歐元啊，係咪啊？有機會。 係啦，係啦，咁呢個又係支持咗歐聯嘅第二個原因。咁即係三樣嘢嚟講嘅話咧，就睇翻個疫情嚟講嘅話咧，美國咧基本上係失控嘅，即係每日都有講緊有成70000人嘅新確診嘅人數啦。咁你歐洲嚟講嘅話咧就穩定好多，咁呢個亦都會導致資金咧就係會離開美金，咁呢個亦都係令到美元跌嘅原因。咁所以呢個係解釋咗咧，咁點解一路以嚟我哋見到個美元走弱，個歐羅走強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啦。 咁投資者咧可以參考下温生嘅投資建議啦，咁亦都可以細心咁樣觀察住市況嘅變化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詳細咁樣分析咧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國安法十問。特区居民在香港境外的行为亦都受到国安法规管，这个做法在普通法地区有没有先例可循？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普通法的地区一般来说，就是刑事的管辖权就限于在那个地区、那个国家发生的刑事的行为。但是呢，这个也都有一些例外的情况的。譬如在香港来讲，根据某一些成文法呢，法院是被赋予刑事案件的一个域外管辖权，是适用于特区的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的犯罪。譬如一个关于儿童色情物品的条例呢，就有这方面的规定。如果看回其他的普通法國家咧，都有一啲情況咧，係對於佢自己嘅國民咧，行使一啲域外嘅管轄權嘅。美國嚟講係比較多呢啲嘅法例，即係譬如美國公民喺美國境外進行某啲商業活動，係違反咗美國嘅貪污方面嘅法例啊，或者反壟斷法例等等，呢啲都可以受到域外管轄權嘅管轄嘅。咁如果睇翻中國內地，更加咧又明顯啦。中國內地刑法咧亦都講到明咧，係適用於中國公民喺中國以外嘅地方嘅犯罪。咁喺香港咧，我哋就係用呢個永久性居民呢個概念啦，因為永久性居民喺香港享有權利。咁佢哋亦都應該承擔相應嘅義務，唔好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咧進行一啲即係違反國安法嘅行為咯。 香港大律師公會執委羅敏聰： 喺普通法嗰個宗旨底下咧，刑事法主要咧都係去管理喺香港喺當地所發生嘅一啲嘅刑事嘅罪行啦。咁但係同樣地咧，都會有一啲先例咧，就係話，就算所牽涉到嘅行為咧，係喺境外發生都好咧，都會可以係構成刑事嘅罪行嘅。咁譬如話喺英國咧，亦都有一個案例咧，就係有關叛國罪啦。當時英國咧就同南非打緊仗啦。咁但係嗰位英國人咧，佢就係去幫呢一個南非政府就去工作啦。咁當時就算佢所有嘅罪行、所有嘅行為咧，都發生喺南非，並唔係發生喺英國本土。英國嘅法庭咧都係判咗佢咧係有叛國罪，即係話其實咧喺呢個普通法制底下咧，都係有一啲案件、一啲罪行咧，就算個行為並唔係喺當地發生都好，喺外國發生咧，亦都係可以構成罪行嘅。而最多人講嘅一個例子咧，就係叛國罪啦。而除咗叛國罪之外咧，香港政府咧亦都可以透過立法，係去將某一啲嘅罪行咧，就算行為發生係喺香港以外地區啦， 都可以構成刑事罪行的。在香港在1994年的時候已經通過了一條就是刑事的管轄權的條例，是香港法例第461條，裡面已經列出了很多的罪行，就是說就算那個犯罪的行為它本身是在境外其他地方發生，但是由於它對香港和香港市民的影響很大，咁我哋咧都會將呢一啲嘅罪行咧，係香港嘅法庭咧有管轄權嘅。咁最明顯嘅例子咧，就會係一啲串謀訛騙啦。尤其是喺今日呢個商業社會上面咧，好多時唔單止會喺一個地方發生，可能會喺其他亞洲國家啦，甚至乎世界各地都會發生嘅。咁所以除咗普通法底下有一啲案例之外咧，香港嘅立法會佢哋係有權，亦都之前有透過成立一啲嘅法例咧，係去將一啲境外嘅行為咧，都可以構成刑事嘅罪行嘅。 國安法十問， 二台通識六十秒。 穩定嘅電力供應，讓我哋可以有更舒適、更方便嘅生活。不過，電力工作就唔係人人都做得到啦。电力工作包括任何电力装置的安装、检测、测试、维修、改装或者是加装工程，当中包括监督工作及签发员工证明书。而电力装置的拥有人是需要聘请注册电业承办商去进行这些电力工作，当电力工作完成之后，在通电使用之前就需要由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去检查、测试同埋签发员工证明书，简称表格 WR1， 去确认装置是符合电力条例的规定同埋可以安全使用。注册电业工程人员亦都应该将已签妥的员工证明书交俾雇用佢嘅注册电业承办商加签，并由注册电业承办商将证书保存至少5年。任何人士如果触犯有关法例，最高可以被罚款10万元同埋监禁6个月噶。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早晨啊！8:25，仲有几秒就变咗26分啦，26分啦，好啦，咁啊，系时候咧要交俾咧电话旁边嘅芭比咧告诉阿彭爷爷一件事。芭比早晨， 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早晨小白，亦都同所有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朋友讲早晨。 系啊，彭爷都听紧啊，肯定啊佢。 系啊， 系啊，佢听下你有咩讲嘛？ 系啊，嗱，因为咧嗱，我哋咧都有个好老板啦，系咪先？咁我哋公司都好好，咁不过。我近来听到我的朋友他在一间外资公司那里做事，他就跟我分享了他公司的一些福利，因为始终他们是私人机构，所以就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但是当我听到他们的那个抗疫和防疫措施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如果坊间呢即係有多啲呢一啲咁贴心嘅企业呢，其实呢员工就真係特别会为嗰间公司卖命嘅。咁佢其实呢都有一啲措施呢，坊间都有唔少公司仿效啦。嗱，就係、是、呢即係一公布咗第三波疫情嘅时候呢，就安排啲员工係弹性上班时间啦，同埋在家工作啦咁样。咁呢佢间公司呢其实就好早期呢就已经叫啲员工呢係唔使返工啦。咁、因为呢我个朋友呢佢本身係做一啲销售受性的行业的，即如果他不是说可以安排在家工作，其实他本身的职务是需要去到一些不同的客户那里是做一些推广、营销等等的，即其实都要流动性强的， 即是欧多工作的都是、 他又不算欧多，他是去人家的写字楼去 promote 一个科技、样即他都要出去见客样的，是但是呢疫情期间呢公司就叫他们全部不用了、就改为呢同客户咧係以呢一個嘅網絡通訊形式咧嚟到去做呢一啲嘅 presentation， 即係視像咁樣啦，類似 係啦係啦，咁、其實因為咧有啲公司都會考慮到，唉、可能又要叫啲客裝啲軟件啊，可能都會令到啲客構成一啲不便噶嘛咁。咁、但係佢公司咧就已經本身咧啲高層咧就同嗰啲客户打好咗呢個關係啦。咁、所以到咧我呢個朋友，因為佢都係做啲中層級啦、再去安排嘅時候咧就非常之容易啦。咁、这个此其一啦，咁佢又觉得好轻松，同埋佢冇咗个压力啦。因为有时咧，啲人在家工作都好大压力噶嘛，啊点算咧？点处理咧啲嘢？ 系。 咁此外咧，就系、是、话如果必须要翻工嘅员工咧，每人咧每日 是可以有两个口罩派的。 哦。 是啦。跟住呢这个都不是最是特别的地方。 是。 就是他跟我说呢每位员工呢屋企呢有大概$800的那个津贴呢是可以添置他需要在家工作的物资和设备。 哦。这些员工福利这样这些真的是不 是这个我就真的很少听就是他还有一个补贴。 嗯。 然后呢公司再額外俾多每人$2,000咧，係買呢個防疫用品咯。 哦，幾好啊，好良心嘅感覺。 係啊，嗱，雖然就唔係單單淨係用錢去堆砌，但係咧呢啲都係老闆咧聊表心意嘅時刻。 係啊， 呢啲都係啊，可以即係令到你咧 work from home 啊，即係在家工作咧都有啲舒適啲嘅環境啦，同埋 你 多啲設。 知啊！如果咧我喺屋企咧 print 公司嘅文件咧，啲墨咧都系应该系公司俾噶嘛， 系 系、啊啊啊、真系精打细算嘅，每一个小员工都谂到呢一样嘢。 要啦，原子笔都应该佢哋俾添啊！ 咁啊，希望收音机听到嗰啲雇主们咧，都攞翻个良心出嚟啊，做个良心雇主系咪啊 ，Barbie？ 系啊，真系噶，因为咧，如果咧老板对你好咧，员工自然更加锡间公司，更加卖命，咁你间公司嘅前景都会越嚟越好啦。 好啊。咁啊，藉住呢个时间咧，帮啲员工啦，同埋咧，帮啲好老板咧，一齐打打气啦！喺星期一嘅早上，唔该晒 ，Barbie， 转个头再同你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五日突破100宗，新增128宗确诊病例，其中103宗属于本地感染。再有护老院出现确诊个案，上水屠房有三名员工初步确诊，当局话三个人都没有接触屠宰线。另外，政府宣布星期三起暂停所有客船以及没有在港处理货物装卸货船的船员换班，而来港进行货物装卸的货船所有船员必须留在船上，不得登岸。如果要换班，要乘搭船公司安排的点对点交通工具。中聯辦說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將會隨時應特區政府請求提供一切必要支持。發言人指出，香港有少數人置廣大市民安危不顧，拋出各式各樣奇談怪論，令人震驚和不齒。發言人提到，有人無端質疑相關做法不符合本港法例和專業守則，內地醫護人員無法以英文溝通，有關講法對內地同業充滿傲慢與偏見，有人罔顧香港醫療體系和前線醫護人員巨大壓力，放稱本港醫療資源和人手充足，沒有需要內地支援，顯然是別有用心，自欺欺人。有人甚至說，內地醫療團隊會將港人基因樣本送往內地，內地機構的診斷中心可能播疫，更加是毫無底線的造謠。中方據報要求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限期將會在早上10點屆滿，有內地傳媒早上6點幾影到總領事館將美國國旗降下，領事館外保安嚴密，有公安駐守，有工作人員昨晚拆除領事館門口的徽標，館內車輛陸續駛出，亦都有外籍人員從領事館攜帶行李自行離開。《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領事館的美國外交官被要求在30日內離開中國。美國距離大選還有100日，有最新民調顯示，尋求連任的總統特朗普民望持續下滑。美联社联同一间公共事务研究机构联合调查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美国正是步向错误方向。被问到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表现，只有32%认同特朗普的处理手法，

早上的8:38的时间，晨光第一线的晨光新闻焦点，除了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之外，电话入面有彭爷程振鹏在这里，早晨啊。 喂，早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啊听众啊，咁啊今朝早咧轮到我彭仔咧做呢一个封烟主持啊，咁啊同阿小白咧一齐同各位听众朋友啊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先嚟睇下今天咧明报嘅头版头条先啊。今日咧佢嘅头条系咁讲嘅，就话咧本港第三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咧就未见缓和，连续五日单日确诊宗数咧系破100嘅。咁尋日咧係再多兩間嘅院舍失守，分別咧有安老院院友以及係殘疾人嘅院舍照顧員確診嘅，咁令到咧過去20日有疫症嘅院舍累計咧係增加去到10間咁多，合共咧有至少咧81名嘅院友以及咧係職員染疫嘅，咁當中咧有4名院友係死亡添。咁而中大專家許樹昌咧就認為啊，情況係反映咧院舍被社區病毒廣泛入侵，咁而當務之急就係要維持長時間禁止探訪以及係避免院舍共用員工咁話。咁而本港咧，尋日新增咧有成128宗嘅確診個案嘅，咁累計咧係升到去咧2633宗確診，以及係一宗疑似個案嘅。另外咧，有大約係100宗啦，係初步確診。昨日咧有103宗咧係屬於本地個案嚟噶，咁當中咧35宗係源頭不明，其餘68宗咧就同早前患者或者係群組相關，咁當中47宗咧就同親友聚餐有關嘅嚇。嗱，11宗咧就涉及咧工作地點嘅接觸，一齊食飯或者咧係冇戴口罩。咁而昨日咧就再多兩名嘅的士司機確診嘅，咁其中一人咧就係經運輸署安排嘅病毒檢測嗰度揾出嚟噶。好啦，講到呢一方面咧，就由於近日咧都多咗一啲院舍咧涉及到係有確診嘅個案啦。咁啊，講到呢一方面咧，本港第一同埋第二波嘅疫情咧嘅時候啊，都能夠係守住呢個院舍零感染嘅。但去到咧7月5日爆發第三波疫情之後咧，7日啊，慈雲山嘅港泰護老中心有限公司咧，隨即咧就出現係確診個案，咁係自呢個年初本港出現咧疫情以嚟咧，係首度有安老院爆疫嘅。咁而睇翻呢一啲嘅資料咧，過去20日咧已經累計咧有成10間嘅安老院或者係殘疾人院舍咧出現疫情㗎啦。咁對於有啲接連有院舍爆疫啦，咁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啦，有關情況咧反映院舍咧係被社區病毒廣泛入侵啊，因為咧院友通常都比較年長啦，有長期病同埋咧係抵抗力差，形容咧院舍咧係好高危嘅。咁佢表示咧當務之急咧就係要維持一個長時間禁止探訪，改善咧院舍嘅通風。就幫啲院友咧戴口罩，同埋避免咧院舍之間咧共用員工。若果咧人手不足咧，就應該有清晰嘅更表去記錄翻啲員工到訪地點，以便咧係追蹤調查噶。咁呢個嚟自今天咧明報嘅頭條報導。 嗯，好，唔該曬彭爺。咁啊，的而且確最近咧有好多唔同嘅報章咧都係用呢、這、一個即係、疫情去做頭版啊。今日見到蘋果日報嘅頭版都係一樣、哦。咁啊講到咧就係高危船員通街走嘅問題啦。嗱，明亦都讲到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可以说几乎失控。上个月底就多名医学专家已经警告源头可能就来自豁免的检疫人士，直至近日社区大爆发。这样说昨日才宣布就推出收紧豁免检疫的新措施，他们说到是迟的。防疫船员以及就机组人员播毒，他们说到自然知道就是后日才实施的话真是很迟。新措施落实前夕，报章直击多名的内地船员上岸之后就逍遥 条油咁讲，除低咗个口罩咧就食烟，咁啊报章话到佢哋仲有咧喺条街嗰度拗个肚皮，咁啊仲有大概半小时咧就走入去深水埗最人多嘅地方，咁啊可以话咧喺当中咧就系连人带毒一齐周围行啊，随时咧又有另外一场嘅社区大爆发。咁啊记者上前追问抵港嘅内地船员嘅行程啦，佢哋话到咧会由专车接往酒店，咁啊扬言不会外出购物噶，乖乖地咧就喺香港逗留一晚，咁啊话到今日咧就会坐飞机翻上海。咁啊其中八名嘅船员咧就拖劫啊，去到咧就浪程湾备车处等候大概一小时，两部七人车就到达，其中一名女司机咧就话到鬼鼠张望，咁啊确保冇记者咧先至去俾佢哋咧就系上车咁讲噶。上个月底，政府抗疫专家顾问团成员、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已经警告了本港检测做法是有漏洞的，船员留香港期间外出消费有机会就将病毒带到社区。昨日记者就被问到是否后知后觉，会否就向专家道歉的时间，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解释，豁免安排经不同的部门按照着民生的要求磋商而得出嚟噶，强调政府咧就会一篮子睇专家嘅意见、世界嘅趋势、本地嘅发展、不同嘅团队公共卫生嘅分析等等。目前已经按照住咧就疫情发展检视，并且收紧咗安排噶啦，以减低咧就系输入个案嘅风险咁讲。咁啊睇翻收紧豁免人士检疫嘅新措施咧，船员方面咧一定咧就系话到要暂停所有嘅客船、武装卸货船同埋咧船员换班等等嘅安排噶。而机组人员咧嚟到香港嘅机组人员啦，需要咧持有阴性嘅病毒检测结果证明，否则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就需要临时咧去采集一啲嘅样本做一个检毒嘅测试噶。以上咧就系嚟自苹果日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吓，哇！即系其实有阵时咧，你多睇报纸咧，多听新闻咧，真系会有阵时都会发现一啲咧，小趣事嘅吓， 系啊， 或者系有啲小趣味喺当中， 冇错咧，拗肚皮咁样。 小白，你嗰份报纸咧介绍话许树昌咧系用咗几多个字啊？ 哇，用咗相当之多嘅字眼啊！中文大学， 你搵唔搵翻得嗰句嚟读咧？ 我搵得翻啊！嗱，政府抗疫专家顾问团成员、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系 啦， 好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唔同嘅形容嘅，有另外一啲嘅报章咧就会咁样去称呼佢嘅，就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即系又悭咗一段， 简洁咗啦。 咁有个再短啲嘅，其实如果真系好冇时间， 唔通就 系 顾问专家？ 唔系，系中大专家。 哦，中大专家， 许树昌有嘅，有得嘅，系啦，即系其实可以，即系可长可短到咁样噶。 系啊， 咁大家真系。即係睇新聞都有趣味啊！ 變化 好啦，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轉睇下《東方日報》。《東方日報》咧，今日嘅專題新聞版當中咧，就有提到咧，近日有專家表示啊，若然啊確診個案係持續上升啦，防疫措施或者要加辣啦。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咧，同埋表示啦，政府暫時就無意咧用封城或者係禁足等等呢啲咧較為極端嘅措施，而係咧會選用咧。是精准抗疫所用方法呢是需要随住事态呢一直微调。咁若果呢疫情持续呢这个防疫措施未来加辣呢是属于合理的。全面禁堂食啊全面禁止堂食呢都会是选项。食卫局局长陈肇始亦都表示未来一两个礼拜呢是疫情发展的关键啦。咁期望咧透過各種嘅措施控制疫情，佢又提到咧上個禮拜四實施嘅口罩令，並且咧就話會視乎個情況變化，不排除擴大強制佩戴口罩嘅範圍嘅。咁啊，陳肇始亦都有講到咧，就話一啲嘅嚟緊啊，尤其是喺檢疫方面嗰啲工作啊等等。咁喺呢一個嘅《東方日報》當中咧有報導咧，就話。至於隔離檢疫設施咧，亞洲國際博覽館已經係開始改裝嘅，將會用作咧就社區隔離同埋檢疫設施。咁而因應安老院社出現個案啦，咁位於薄扶林嘅香港商建協會賽馬會 张建莹同埋马鞍山嘅新手助人协会将木头老人度假中心，亦都已经系转为临时检疫中心，咁接收咧系需要检疫嘅院友咁话噶。呢个嚟自今日咧系《东方日报》嘅专题新闻版嘅报道。 好，跟住再睇翻咧就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讲到一啲政情嘅新闻消息噶吓，话到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咧就展开超过一个星期啦，咁啊最少12名反对派参选人咧就接获选举主任查询，要求回答是否继续请求外国制裁香港、港独立场等等。多人寻日开始就陆续回复了。咁曾经访问美国游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公民党回复的时间就表示，不会继续请求美国以及其他外国政府对香港实施制裁。咁但是就会表示，理解某些海外国家基于支持和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前提底下制定了一些政策和法案，咁讲，亦都认为该等支持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以及就是商贸中心的地位是有利的。曾经在2018年新界东补选被 DQ 的刘永康，本土派的人员亦都就表明了就是改变立场，反对港独，拥护就是基本法以及就效忠特区的。咁啊，睇翻啦。咁啊，政制局方面亦都话到啦，立法会选举参选人需要咧就按照住法定嘅规定啊，咁啊，以及咧就程序喺提名咧表格之内签署一个声明嘅，咁啊表示咧就会拥护基本法同埋保证咧就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嗱，视乎每一宗嘅个案嘅实际情况，选举主任咧就会咨询律政司以及咧就包括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在内嘅有关机构意见，并且咧就会喺有需要嘅时间啦，按照住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规例，要求参选人就提供他们认为适当的额外资料，以令到他信纳候选人有资格获提名，或者就是该项提名是有效地说的。以上就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好的，跟着下来和大家看看信报了。信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啦，講到啦，恒生指數公司啊推出俗稱啦港版納指嘅恒生科技指數嘅，今日咧會係正式登場啦。咁業內人士認為咧，係啊，目前咧未有相關指數嘅期貨交易所買賣基金，即係 ETF 以及咧衍生工具等等配套啦，而且咧市場上啊尚有其他類似主題指數。咁所以咧，短期就难望吸引到大量嘅资金流入啦。咁加上咧，恒生科技指数30只成分股啦，经过上个礼拜五嘅调整之后咧，相关指数市盈率咧仍然系高超过40倍嘅，系属于咧偏贵水平啊。咁啊，呼吁投资者咧就千祈唔好憧憬过高吓。不过分析咧就仍然认为咧，科技股都算是咧呢个大势所趋嚟嘅，咁可以咧系等候吸等候跌咩时候吸纳咧，就系、是、低吸纳啊，系、啦，可以等候咧就低吸纳作长线部署，即系抵买嘅时候先吸纳咯。 系啦，唔通唔抵买嘅时候买咩？系咪？ 系啦，嗰个精明嘅投资者啦吓，呢个嚟自咧信报今日嘅头条报道啊。 好，我哋再睇埋啲国际新闻嘅消息啊，嚟自咧就系经济日报嘅报道噶，讲到咧就系中美互关总领事馆风波不断啊，咁啊中国就要求美国关闭驻成都总领事馆嘅期限啦，预计咧就今日即系27号上午咧就会届满噶啦。美国嘅媒体引述知情人士就话到啦，咁啊领事馆嘅美国外交官啊被要求30日之内咧就离开中国。咁对于美方破门进入咧就休斯敦中国嘅领事馆啊，中方坚称咧就将就此作出咧就系正当同埋必要嘅反应。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都强调话，休斯敦馆舍系中国嘅财产，话到美方强入咧系同盗窃咧系无异噶。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在美国的国徽就已经25号的时候就已经是卸下了。有媒体影到就是总领事馆之内职员手持纸皮箱以及就是推住手推车运送物品。馆入面的泳池旁边最少有40个的黑色垃圾袋。另外也有旅游巴以及就搬运车辆出入。附近一带的保安说到严密的。大批的警员、武警以及就便衣警察就在领事馆外就驻守，要求围观的民众就尽快离去。 中國外交部表示強烈不滿，以及就堅決反對㗎啦，已經提出就嚴正的交涉。咁啊話到中方就之前的事件一定會作出一個必要的反應。咁啊發言人之前在網上亦都發文批評就美方行徑不僅侵犯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亦都侵犯了美國憲法和美國的外交使團法。咁啊同入室盜竊咧係無異噶。咁啊，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日前更加透露啊，中美現在咧就連對話都沒有。CNN 報導啦，咁啊未來中美緊張嘅情況可能咧會迅速惡化噶，因為部分外交官撤離啊，同對話嘅管道關閉，會令到雙方更加難以理解彼此嘅行為同埋動機，更加難以咧就係緩和呢一個嘅衝突噶。以上咧就係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噶。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信自己，是景城。 天生亦愿坐定，天生面上有声，天生人何里似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任意歪风中继续飞。别理标准的车，何人捆绑一起？别理。 电子曲风的作品除了是鼓励自己，亦都是鼓励所有觉得自己不够人好的人，就算是不够好，甚至乎是有点怪，都是个人特色。 Jace 的中曲是既近忠于自我。作曲的冯汉铭 Hurst 陈海永，填词钟雪，编曲 Hurst 监制冯汉铭。今个星期上榜第七个礼拜，上升三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海永天生宜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真挚的感情往往能够令到好多乐迷引起共鸣的。创作女歌手 Alicia Keys。 She's stuck there singing, baby, don't you close your eyes. This could be our final time. And you know I'm horrible at saying goodbye. And I think of all you could have done, at least you'll stay forever young.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Oh,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以一个妈妈的身份和角度去演绎这一首作品，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贵军宝座 Alicia Keys Perfect Way to Di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哇，咁快时间嚟到八点五十五分啊！晨光第一线嘅齐心抗疫嘅#，今日有华梅姐喺度啦，系嘛？ 系早晨，华梅姐。 早晨，华梅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系今朝系边个？系小八同埋系咪阿欧？ 系啊。Hello， 华梅姐。 嗱，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嗱，今朝咧我都响应咧，我有时会咁嘅吓，响应下咧大家咧，你电台话要咧系做啲风烟指示系咪？咁啊，好啦，咁我又顺应下你哋啦，咁我又系打个电话嚟，咁又费事咧增加你哋电台嘅人流啦。咁啊，嗱，但系有啲嘢咧。就可能咧冇我话梅咧系咁听教听话啦，就系咧嗰啲曳曳字啊，嗰啲啊边啲啊有冇见到啊？有人影到相啊？有啲人咧有个男人咧吓唔戴口罩咧喺度搭呢个嘅铁路食薯条啊！ 哎呀，离晒谱啊！ 口罩令啊离晒大谱啊！仲有啊！又有啲朋友啦，又咧唔记得咗嗰个咧 限聚令啊，酒类咧涉嫌咧就聚集啊，咁啊结果咧就喺长沙湾嗰时咧就俾人哋咧系票控啦，啊啲朋友咧真系话唔听噶吓， 即系 尤其是咧有阵时啲年长嘅哥哥姐姐咧，即系唔好即系似算咧，嘿，我咧涉嫌多过你食米，又或者咧，哎呀，我你哥哥姐姐嚟噶嘛吓，咁、埋一齐。企埋一起，倾下偈，咁又犯法咩咁？嗱、以前可能唔系，而家咧 就 好大机会系噶吓，好、危险啊！咁、所以咧，真系噶嗱，要讲咧吓，喺呢一个嘅抗疫嘅路上咧，好多咧政府新立嘅一啲嘅措施咧，都系要我哋咧一齐去遵守，咁先可以咧令到呢个疫情啦系缓和，甚至系咧。消滅佢嘅，如果個個人咧，淨係見到嗰啲嘅例啊，嗰啲嘅法案啊等等嗰啲喺度，但係又唔去執行，又唔去遵守嘅話咧，咁、就係多餘㗎啦。咁我哋就盞咧，遲早咧個個都歸西啊！真係啊，俾嗰啲病毒搞到係咪？ 係 啊，咁所以咧，今朝咧係比較流氣啲嘅嚇，我話會嚇、今朝 深呼吸，深呼吸。 唔想再见到大家咩真係唔听教啦吓、有呢啲咁口罩令啦、又有呢个嘅禁聚令啦都係依然存在嘅时候呢、大家呢抗疫呢都要呢係守法守规矩吓、 知道 、 知道啊真係要好好地乖乖地啊係咪啊华梅姐 要问阿欧啦，同埋要问阿小白，你哋有冇做足先？ 梗系有做足啦，系咪？ 系啊，有啲朋友叫我 戴住口罩噶， 戴住口罩啊， 戴实。戴实口罩，唔系戴住咁简单，戴实咗啦个口罩。 直头喺屋企出门口嘅时候就已经开始戴口罩， 唔会啦，冇跌落嚟好啦，冇跌落嚟，完全冇。 你哋电台如果有人冇戴口罩开咪会点噶？ 哎呀，咁啊大件事啦， 咁就俾人打手板了， 一定有惩处啊，真系。 打手板， 咁就好啦，我要 hashtag 啊， 知道 嚟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口罩令与禁聚令啊，翻禁死我真系闹到你头零零啊！ 系啊，真系头零零啊！所以你话而家翻工啊，最紧要系咩？戴住个口罩， 系啊，同心抗疫，大家加油加油，俾心机。 你两个做咩出声啫？系人都知我夹唔到时间啊！ 湿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慢车，龙尾在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啊。 遇到任何困难，我哋最重要嘅就系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哋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请来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交给你帮我们做个大市的前瞻，麻烦你。 上个星期五咁就港股又好啦，都 A 股都好啦，咁其实都系出现一个几大幅嘅下滑嘅。咁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咧，即系中美嗰个角力开始升级啦，咁样咁即系截至到依家为止啦，咁就即系已经中美已经互相关闭对方嘅一个嘅领事馆啦，咁样咁究竟冲突会唔会喺今个礼拜即系进一步升级咧？咁样咁呢一个咧会系今个星期最影响到即系后市嘅一个走势嘅一个因素嚟嘅。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会即系大家要密切留意翻啦，呢一个即系中美嘅相关嘅消息啦，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就即系今个星期咧会系即系美股嘅业绩嘅高峰期啦，咁样。咁相当之多嘅即系公司都会公布返个业绩嘅。咁举个例啦，咁星期二啦，咁就会有即系麦当劳啦、 3M 啊，即系辉瑞啊，咁样。咁又话星期三啦，咁就係即係 Facebook 啊、Shopify 啊，咁呢啲大嘅公司啦，甚至乎波音啦，都會公布業績嘅。咁星期四就即係重頭戲啦，咁啊科技股，咁就係 Apple 啦、Amazon 啦同埋 Google 咧，都會即係一齊出業績嘅。咁究竟會唔會即係條數啦？會唔會係即係令到市場即係感到即係驚喜啊，定係失望咧？咁樣咁要留意翻呢一樣嘢。咁其實要留意翻就係升即係。第二季啦，第二季嘅時候咧，其實美股已經做一個好大嘅反彈，咁究竟會唔會延續至第三季咧？咁啊，咁好視乎究竟今次嗰個業績，咁究竟會唔會令到市場感到即係驚喜嘅嚇？咁所以港股呢一邊咧，其實就過去呢兩個星期咧個走勢比較差嚇，咁啊周線圖咧都係出現咗一個兩年陰嘅嚇，咁關鍵嗰個位置咧會喺十周線啦，24,683点嘅位置，如果呢个位咧都失守嘅话，咁就会再向下啦，下试翻咧24,200点左右嘅。 咁讲完港股咧，更加连美股咧都有涉猎到啊吓，咁有啲投资者都喺呢一年之间都经常留意美股啦，咁希望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啦。转个角度咧，咁听众啊，殷小姐咧就问只咧293国泰咁样，咁佢都系问紧个公股嘅问题啦。其实连日来接咗几个电话都系问紧国泰嘅。咁交俾 Jason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咁其实国泰咧就公股就已经除咗净噶啦，7月15号嘅时候，咁所以如果你本身喺7月15号之前你系揸住咗国泰嘅股票嘅话咧，其实你系要系做公股嘅。咁个公股嗰、那个即系条款系点咧？咁样就系11股公7股嘅，咁就每股就4.68吓。咁对比起之前咧，就大约只让即系公股嘅。即係公布嘅時候咧，大概就只有40%左右嘅咁，但係咧，因為近排個國泰個股價啦，首先除咗淨啦，另外一方面亦都向下滑咗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依家咧個國泰最新個股價就5.56嘅咁，相比起即係之前有公股嗰個價位啦，咁其實就相距就已經唔係話太遠嘅咁，你話去到依家呢個位置，其實你本身揸住咗嘅話，你都要預備定即係錢啦，去即係做公股啦，咁樣亦都要留意翻就係究竟會唔會。即係公完之後會出現一個碎股嘅問題，因為其實11.7咧，就都會出現，即係唔少嘅情況下都會出現碎股嘅，咁所以自己殷小姐都要計翻啦，計翻條數，究竟即係公股嘅時候要用幾多錢啦，咁同埋公完之後。 右究竟会唔会出现碎股啦咁样。咁、啊、但係暂时嚟讲就未系公股呢就未系出炉嘅。咁、啊最快呢就会喺8月5号呢就会系即系啲公股股份呢就会系出炉嘅。咁、啊、所以到时嘅时候要亦都要留意返啦究竟会唔会即系出现一个新一轮嘅沽压囉。 嗯咁散股民呢就可以留意返啦。咁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唔该晒 Jason,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谈过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九点十二分嘅时间啊，今日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波。 系啊，因为咧要听下大家神光 morning call 嘅电话啦。咁啊，如果你咧都有一啲点唱啦，或者一个祝福嘅语句咧，想透过大气电波咧。帮自己啦，帮所有人啦，帮香港嘅朋友啦，远方嘅朋友打打气啦，咁样咁都可以咧，打个电话嚟1872388嘅。咁啊，其实近排疫情咧，唔止香港比较严峻啦，其实咧，美国方面啊，以至咧，其他地方咧都有啲个案咧就与日俱升啊，咁所以咧，如果透过大电波咁啊，将个亲祝福咧送俾远方嘅亲友咧，其实都几窝心噶。 系啊，仲有好多我哋香港嘅医护人员啦，都系努力咧，就系好似战士一样啊，对抗紧呢一个嘅病魔啊， 真系 对抗紧呢个疫情啊吓，咁啊，大家 打赢呢场仗 啊，打电话上嚟1872388啊吓，咁啊，今日啦，今个星期嘅今日啦，星期二同星期五咧，都系有空间可以俾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嘅，咁如果你想预约埋打后嘅日子咧，都一样欢迎打电话上嚟1872388， 咁啊真系好抢手啊吓，咁啊预约定啦，转个头打1872388咧，我哋就会听你 而家打啦， 依家打啦，好啦。立即同大家睇埋天气先啊！今日大致天晴啦，但系有一两阵雨啊吓，骤雨。初时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添，日间系酷热嘅。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啦，新界咧就再高两三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咧仍然都系酷热嘅。本周中后期咧骤雨会逐渐增多啊，同埋有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咧76%。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咧今日嘅9:45。呢、這个时间咧，梗系要听一下小白嘅环节啦。点样啊，做到一个咧叻叻猪啊乖宝宝嘅行为计划先？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朝头早嘅亲子百分百啦吓，今日咧亦都咧就系继续嘅邀请到啊，嚟自咧就系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咧就喺电话侧边嘅。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各位。 系啊，上次我记得咧，你就同我哋提过一个叫做乖宝宝行为计划啦，就可以咧叫做将小朋友嘅一啲可唔可以叫做陋习啊，好好地咧就改进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啲讲下呢个乖宝宝行为计划嗰个嘅目的啊，甚至乎佢嗰个嘅实践嘅窍门喺边一度呢？ 哇，你头先讲咗一个咧，好多家长嘅一个概念就系、是、呢、這个表咧系攞嚟改进佢啲不当行 为。系啊系啊，系咪噶？ 其实系谬误嚟嘅。 哎呀， 系啊，其实因为咧，即系因为有啲行为咧，基本上咧都好难用到乖宝宝嘅。即系嗱，我举一个例子吓。 嗯， 小朋友咧，佢哦啜手指先算啦，我就系想佢唔啜手指啦，咁样咁个乖宝宝行为表咧嗰、那个。那個目標咧就係、是，哦，你唔啜手指咧，就有一個吸印咁樣先。 然後咧就一個月咁乖寶寶行為，佢話一個月，咁你一個月之後吸滿曬印啦，你就有一份大獎咁樣。 即係係啦，呢個大部分家長用嘅方式嚟嘅，咁但係其實係唔理想嘅。 嗯。 個原因係咩呢？ 哦，你点样评论佢？你点判断佢？佢唔住手指呢？ 嗯， 即系嗰个标准喺边啊？佢唔住手指，但系跟住佢搵只手去打个细佬咁样，咁你系咪要奖佢呢？ 嗯， 即系所以咧，其实乖宝宝行为表咧，你系一定要搵到一个正面行为去建立佢嘅。 哦， 即系例如小朋友食饭周围走，嗯、你系唔会 set 个目标叫做。小朋友吃饭不要周围走， 要坐定定，不行 的。是的，你要坐定定，即是坐定定，这个就会是目标了。他会做到坐定定，我们就奖励他。即是可能一天里面有几次，那你就每次都奖励他。 嗯、 那所以呢、上一次我们都讲的那个奖励呢要是即时的。 是 的，即是你不要是即是储到一个月之后，你刚才讲有些家长真的这样，即是储了一个月之后我跟你去迪士尼咁样先算啦，咁样就系好遥远嘅，对于小朋友嚟讲，冇嗰个即时性。咁、 嗯、 所以咧，第一就系个目标要 set 得好啦，要定得好，系要具体嘅，系要你建立到嘅行为啦。 嗯。 第二咧就系咧个奖励咧要系即时性，就好似上一次我哋提嗰、那个。 系咁即时性，我谂好多家长咧都已经头痛。咁即时性，佢哋就会净系谂奖糖啊。咁我哋又提过糖果都未必系一个唔系咁理想嘅奖励啦，系咪？ 嗯，即系上一次都有提过咧，例如画画啦，又或者咧有啲家长嗱贴纸其实都得嘅，不过而家呢个坊间即系呢个世代咧，小朋友贴纸系多到咧， 系啊， 即系你唔信啊，分分钟 佢送翻俾你， 系啊，佢送翻俾你。咁有啲家长咧都会定立一啲活动咧系喺嗰个行为之后嘅，即系举个例，可能咧系睇多本图书啦，又或者同小朋友玩一个好简单嘅游戏啦，咁呢啲全部我哋都可以考虑嘅。 嗯。咁就譬如 mini game 咁样，即系小型游戏咁。如果做到嘅，咁、啊、就同你即刻玩翻咁样。哦， 系啊，小白，你有冇用过呢个表做过啲定过啲目标？ 我有啊，但系我系一个错误嘅例子嚟嘅，因为我就系嗰种咧、啊。你第一个就系话啲家长希望咧就系用呢个表去改掉嗰啲小朋友嗰啲陋习啊。我就系个出发点都已经错咯。我谂住就 tune 佢咧，就系食饭嘅时候专心啲咁样。但似乎都幾唔 work 嘅，因為第一屋企我自己就算狠心或者用啲叫嚴厲嘅方法嘅，但發覺屋企嘅環境同埋屋企人大家嗰個處理方法不一樣咧，其實小朋友都無所適從。 嗯，不如我喺傾即係其他環境配套之前咧，我問多少少 啊，你嘅專心食飯嘅意思咧，可唔可以具體啲講下嗰個意義？即係佢做咗啲乜嘢叫專心食飯咧？ 專心食飯就係食飯嘅時候就唔好東張西望啦，跟住亦都唔好喺個 sofa 嗰度跳嚟跳去啊，咁啊可以將飯台嗰度乖乖地坐定定，然後食完跟住就交埋個碗，咁就對我哋嚟講就係最完美咁樣咯。 哦，嗱，你呢度已经嗱前两个已经系负面嘅目标啦，咁呢个已经唔理想啦。咁但系后面咧都系正面目标嚟嘅，但系咧就已经有两个目标啦，即系佢要坐定定，跟住咧可能佢要要食晒碗饭，其实食晒碗饭都系另一个目标嚟。有啲家长仲话哦，要够钟食晒嗰碗饭，咁呢个系第三个目标啦，即系食晒碗饭同埋够钟食晒碗饭都系即系已经系唔同嘅目标嚟。咁所以咧即系。当我们定个目标的时候都要是单一，即是很专注的，即是要小朋友知道呢做了那一个行为的具体是什么东西。那我小朋友掌握到呢他就知道、哦、原来我只是做这个行为，那我就有一个奖励了。那我小朋友就不会觉得呢好像我们上工作阿 Pacel 那样呢，哇我有几个目标那样。那他就即是会比较专注一点，还有成功感一点咯。 嗯。有成功感，咁我应该点样去到运用呢一个乖宝宝行为计划咧？ 嗱，头先咧就讲目标定咗啦，即系头先都同你检视咗你个目标啊，太多啦，同埋好负面。咁跟住咧，我哋就谂啦，即系当我哋建立佢呢个表嘅时候，要谂其实我哋个环境配套能唔能够令到个小朋友真系做得到咧？咁、 嗯、 或者其实系咪真系呢个目标嘅咧？举一个例子，当食饭，即系你话要专心咁样。咁我哋通常咧喺用呢个表之前咧，反而系要家长谂下，其实你个环境配套令唔令到佢可以做得好？ 系， 即系嗱，因为咧呢个表咧，其实喺概念里面咧系一个我哋叫外在动力嘅嘢嚟嘅，即系有奖励佢做到，跟住有奖励系一个外在动力，即系出边俾你嘅动力。 即系佢本身未必系发自内心想做。 冇错，咁。当然，如果讲食饭发自内心想做嘅，可能就是哦，佢系咪真系饿啦？即系饿嘅定义有两样嘅，第一就是佢系咪真系，即系佢个 intake， 即系佢食嘢系咪食得 太多令到佢食得唔好啦。第二就係佢 output， 即係佢個出佢個能量出嚟會唔會又冇乜放電，令到佢可能又冇動力食啦。咁所以究竟我哋令唔令到佢本身有一個動力去好想食飯呢？嗱，呢個係第一樣嘢，所以個安排好緊要，即係你用呢個表佢食飯嘅前後嘅安排，包括佢食飯之前佢兩個鐘會唔會其實有放電，同埋佢食個 tea 會唔會食得少，即係太多嗰啲，個份量幾多，同埋佢食完呢個晚飯之後啊，其實佢會唔會有零食，又或者會唔會有支奶咧？嗱，呢啲都會好影響個小朋友個餐食得好唔好，同埋佢有冇動力嘅喎。你个安排系咪都系有冇一啲配套咁样啊？ 系不断喺度谂紧咧，其实的而且确有其他屋企成员喺佢食晚饭之前都会俾几多嘢食佢哋嘅，即系俾小朋友。但系我就算喝止咧，都唔可以话每一次都喝止成功噶嘛。咁我都会觉得其实系好影响小朋友佢夜晚食饭嗰个效果。 系啊，冇错啊，所以喺我哋不停咁样话紧小朋友，喂，点解你唔食啊？跟住又用紧呢个表嗰阵时咧，我哋又话佢呢个表冇用嘅时候咧，其实值得我哋检视咧，就系会唔会其实我哋嘅配套都做得唔好，或者我哋个表个定立嘅目标根本上都唔系一个理想嘅目标。咁当我哋即系检视咗呢啲之后咧，我哋开始个表咧，你就会发现我个表又好似 work 一啲嘅、哦。个原因因为咧，我哋个环境配套已经协助咗个小朋友咧，已经做到个行为一半咁滞啦，咁样系啦。咁所以你就调翻转咧，又再谂啦，就系、是、喂，其实我要个小朋友专注，咁佢嗱专注有好多嘅面向噶嘛。例如有啲家长话我唔想佢周围望咁样，咁你又要谂、哦，咁如果佢食得晒嗰碗饭？咁佢又即係可以坐定定，咁又佢可唔可以真係周围望嘅呢？即係咁係咪唔得嘅呢？咁呢啲全部都係父母佢要諗，究竟即係我哋嗰条底线同埋我哋嗰个需要小朋友做嗰个要求其实係咪合理囉。 啊，都好深喎，淨係食饭呢个问题都已经。 是啊，其实这个表呢很多家长不是只是用食饭当然是大部分家长会用的目标啦。但是因为其实我们日日照顾小朋友就是真的食饭屙这些自理比较多啦。另外就是再大少少可能是讲紧做功课。都很多家长是拿来用做功课、你做了几多个钟、你就有个什么奖励啦这样。但是这些又是会很多失败的个案的，它原因是其实本身个小朋友都冇嗰个动力去做功课，呢个系同我哋个即系成个即系教育啦，又或者学校嘅配套啦，甚至乎即系我哋成个教育嘅文化，佢系咪真系啲功课系令到个小朋友有兴趣去做咧？咁、 哦、 如果冇呢啲咧，其实我哋又要好体谅个小朋友、哦，即系如果我哋要求个小朋友做两个钟，我哋先有一个奖励嘅。其实个小朋友好惨，佢做要做两个钟，佢好唔中意做嘅嘢，佢先 系 有一个可能少少嘅奖励。咁所以我哋又要调整自己啊，即系个目标，同埋我哋要要求小朋友嗰啲嘢系啲乜嘢，同埋我哋个配套能唔能够令到个小朋友做得好啲啲咧咁样。 嗱，咁啊，仲有分零钟啦。咁啊，嘉嘉可唔可以即系讲下，如果乖宝宝行为计划我哋要实践嘅时候咧，以一种可能，譬如一个月形式啊，每一日做到少少 target 都有少少奖励嘅形式去到进行呢个计划嘅时候咧，边一类？类型的、行为我们是最值得放在这个计划上面给他改进 呢？其实呢就真的看不同年龄层的，即举个例子，可能、太小的小朋友可能都真的不合适啦，因为他基本上未去到那个状态可以用到这个表啦、但我们经验里面呢，大概三岁左右的小朋友用这个表都是几理想的。如果是三岁啊四岁这些啊，可能都我们都是集中在自理里面多一点的。即是行为还有呢，你要记住那个行为一定要是其实他身体和心理那个 都做到的，都 ready 的了。 ready 了，即是例如刚才讲绝手指，根本上这个是很多小朋友一定有一些心理需要的东西。我们又不建议是用这些表啦、又或者是小朋友戒片、这个又牵涉到小朋友他那个即是个肌肉其实佢发展系咪已经 ready， 即系准备好系真系戒片啦。咁呢啲我哋又觉得哦，其实都未必系合适用，即系啲乖宝宝行为教育表，可能真系用喺一啲小朋友佢愿唔愿意做嘅一啲行为里面。 即系例如着鞋需唔需要人哋帮手啊，定系可以自己着好一对鞋咁？ 系啦，可能自己着鞋啦，放好对鞋啦。 可能玩玩具嘅时候，佢可以珍惜嗰件玩具啦，又或者佢可以即係分享嗰件玩具俾其他小朋友。咁但係当然啦，你真係要摸清楚小朋友个能力范畴嘅。举个例，头先讲话分享玩具其实在三岁来讲又是很困难的，即可能他四岁几可能会易一点的。所以我们在要求小朋友的时候都是跟我们刚刚开头讲的一样，你其实是不是都很知道小朋友其实这个年龄层其实他能力去到哪，他发展去到哪，跟着呢配套得不得，我们可不可以呢即慢慢一步步去建立他呢，这个是很有关系的。 哦，那坊间还有很多呢类似乖宝宝行为计划的一些计划都可以令到小朋友呢无论各方面呢都可以继续进步。咁大家喺揾呢啲計劃嘅時候都要留意一下，計劃本身咧就冇問題，個問題就係環境因素以及咧嗰個期望會唔會咧就係錯配咗喺唔同嘅計劃身上邊啦嚇。咁今日咧多謝曬嘉嘉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你，拜拜， 拜拜。 晨光追蹤三十一。 早晨，早晨啊！九点二十六分啊，追踪三十一有 Cousin 罗启新，早晨啊 ，Cousin。 早晨啊，欧，早晨啊，晨光啊，听众。 早晨啊，真系同心抗疫，留喺屋企咧，就最好睇港台电视三十日啦。啊， 系啊，今晚咧就系八点钟啊，铿锵集啊，即系如果咧，即系啲父母谂下，哇，第时啲仔女应该读咩学校咧，咁咪亦都要留意一下，因为教育局咧就强调啦。加强培养学生嘅国民身份认同啊！咁但係回归咗23年啦，咁而家你係觉得做成点呢，咁迟啲係会点样做落去呢，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啦，留意下啦。咁跟住就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啊。咁呢九龙塘呢有好多街名呢都係英国地方名嚟喎。咁当中呢九龙塘本身嘅历史有啲关系嘅。因为1920年呢香港政府开发九龙啦，推出城市规划方案啊。咁批出咗九龙塘花园城市，希望九龙塘发展成为低密度的英式住宅。咁原因咧又近机场啦，系咪啊？ 系 啊，咁即系讲 九龙城嘅机场啊，启德机场啊，当年 系啊，咁嗰度一定系低密度嘅，有咩飞机点飞过啦？咁样吓，咁所以咧，大家就见到好多咩道啊，约克道啊，兰开夏道啊，都好特别嘅街名噶吓， 有啲雅式士道啊，咁样喎， 系啊， 几有趣呢啲。 咁啊，另外咧，今晚咧就系呢一个咧，就会啊，同呢一个电单车车会会长啊，Tiffany 咧，同埋一班咧就女会员一齐咧，就揸电单车由九龙塘地铁站出发。咁咧，跟住咧就先去九龍水塘嘅郊野公園咧，就打下卡，再沿住大埔公路同埋吐露港公路咧，即係經林錦公路咧去搭呢個錦田嘅。哇！即係咧，你知女車友咧嗰啲車咧，即係特別 fans 有啲係嘛？ 我驚有啲好辣喎，女車神咁樣，手車好辣咁樣。 有啲好辣嘅，有啲咧就真係要靚嘅嘅車嘅打扮啊咁樣。咁如果你話，我想即係個。地方太平啲嘅，不如咧就一闖，喺九點半一齊闖天下，喺呢個大太平洋啊！ 哦，一定太平啦，咁樣係嘛？ 係啊，不過其實係假太平啊！今晚咧就會講呢個肉強食啊！ 哦， 原來呢一個咧神秘海洋世界裏邊咧好多大胃王嘅，好似藍鯨啊，咁啊呢一個咧就佢哋咧就哇點樣食嘢嘅咧？另外海賴啦，見到個樣啊得得意意懶懶洋洋咁樣。咁佢哋嘅生存之道係點嘅呢，咁可以留意一下喇噃。 跟住就到午夜廣場啦。 午夜廣場至到後偈傾下啱你呀。 係 呀。題目叫做惡難難難。 惡難難難難即係點樣呢？ 係呀，惡難呢就係呢一個叫漢南惡難呢，就係猶太裔嘅思想家嚟嘅。佢喺二戰之後寫咗本書叫做極權主義的起源啊，咁大家就可以聽下究竟乜嘢叫極權主義呢？ 好啊，唔該曬你 ，Cousin， thank you，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鄭浩景報導新聞。 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话，疫情仍然处于上升轨道。如果政府有意禁止午市堂食，最好系同要求更多人居家工作嘅措施一齐推行，因为政府需要确保措施推行之后有稳定嘅外卖供应，社会唔会出现抢物资嘅情况，否则只会带嚟混乱，增加传播风险。梁子超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赞成政府星期三起暂停所有客船以及冇在港处理货物装卸嘅货船嘅船员换班，但系要确保有关措施唔再存有漏洞，同时肯定船公司会遵守。至於有報章引述消息指政府有意限制街市人數，梁子超說有必要推行相關措施，因為街市人流多，傳播風險增加，因此有需要控制人數。他提醒，如果市民不留在家，而社區感染數字不斷增加，病毒只會繼續滲入工作地點，例如老人院、紀律部隊和屠房等。警方拘捕四名非华裔男子，指他们涉嫌同上个星期四尖沙咀一间钟表店负责人被劫去过百万手表案有关。警方先后在上个星期五同寻日在离岛区同天水围拘捕四人，年龄介乎18至22岁，他们涉嫌在上个星期四夜晚趁嘉年威老道一间钟表店的32岁男负责人离开店铺的时候，劫去他身上一只大约值140万元的手表，导致他的面和脚部受伤。至于涉案的手表就仍然未寻回。中方据报要求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限期将会在早上10点届满，内地官方的中国环球电视网在早上6点几拍到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已经离开园区，部分人拿着手提行李，之后馆内的美国国旗降下，领事馆外保安严密，有公安驻守，有工作人员昨晚拆除领事馆门口的徽标，馆内车辆陆续驶出，亦都有外籍人员从领事馆携带行李自行离开。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累积增加至超过161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逼近65万。美国超过420万人染病，146000多人死亡。报道话，佛罗里达州继加州之后，在累积确诊人数方面超越纽约州，成为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但死亡病例仍然是纽约州最多。佛罗里达州今个月平均每日新增10000宗病例，加州和纽约州分别是8300宗和700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9:45。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8点，升227点，总成交金额7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58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3元，升6元。美团点评192.6，升1.8。斯摩尔国际41.7，升4.25。中国建材10.38，升1.28。中芯国际26.1，升5.5。阿里巴巴241.6，升2.6。

今日嘅我的享乐时代咧，就唔系阿欧，唔系小白，唔系彭爷，系芭比 哦，芭比。 早晨啊， 系啊，咁啊，希望咧，即系大家都同心抗疫啦。咁所以今朝早同大家分享嘅咧，都继续系一啲咧抗疫留喺屋企可以一齐进行嘅亲子活动。 好啊， 系啦、嗯，我自己就亲身经历咗噶啦，因为咧我自己今个周末嘅时候咧，都揾住啲搞作同屋企嘅小朋友玩啦。 嗯， 咁啊呢个搞作咧，我觉得小朋友们咧都会几中意嘅。 系， 同埋咧，其实家长都可以放心俾小朋友自己喺屋企操作。都可以嘅，咁不过当然啦，有一啲前设嘅准备功夫啊，或者啲步骤咧，就家长即系如果系太细个嘅小朋友，好似我屋企嗰啲咁样咧，最好就可以帮帮手啦，咁就会比较安全啲。咁讲紧嘅咧就系一个好简单嘅亲子朱古力制作。朱古力咧，即系你哋啊咩话？ 会唔会复杂噶？ 我就觉得系好简单 的。哦，咁啊得啦， 系啦， 一齐试试佢。 系啊，小白个仔仔应该都可以一个人搞掂晒。你够唔够胆俾你个仔自己斟热水啊？ 咁 啊，咁佢可以自己搞掂啦。 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唯一帮我个女嘅步骤就系斟热水咯，其他都系佢自己搞掂嘅啫。 吓、 哦，咁系啊。不过咧，就喺呢个材料选购嘅时候咧，可能家长就要花少少心思啦。咁、因为咧，我自己即系上个星期咧都藉住一啲放工时间咧，就去咗一间嘅烘焙店。咁、烘焙店咧，即系大家都知咧，有好多嗰啲整蛋糕啊，或者系整甜品嘅小配件啊，或者小食材啦咁。咁一般咧，其实小朋友都系中意啲唔同嘅味道啦。特別係啲甜食咧，如果個樣咧或者顏色比較繽紛啲啊、豐富啲咧，咁佢哋咧都會開心啲啦。咁同埋咧，而家咧都好興咧，即係叫做 STEAM 嘅教育咧，即係咪將嗰啲科學常識 啊，連埋啲 art 啊、 STEM 加咗個。 系啦， 都 要加埋美術落去嘅，咁啊俾佢哋發揮一下少少嗰啲美術嘅創意落去啦，咁於是乎咧，我就覺得，不如可以試下同佢整下朱古力喎，咁我幫佢準備咗嘅一啲配件有咩呢？咁、就有啲嘅模具啦，咁同埋咧，我去烘焙店買咗一啲咧叫做朱古力筆啊。其实咧，嗰啲朱古力笔咧， 笔系边个笔啊？即 系写字圆笔个笔，系啦。嗰啲笔咧，人哋本身咧，如果攞嚟整蛋糕咧，就系攞嚟画花纹或者系写字嘅。即系你嗰啲生日牌咧，会有啲朱古力嘅字写咗落去 Happy Birthday 咁样嘅。人哋本身就攞嚟做嗰个用途嘅。咁但系咧，其实因为嗰啲嘅朱古力笔咧，有一个特色就系咧，佢好容易就会擎到做硬身啊！即系你见嗰啲写字咪唔会溶翻落嚟嘅，即系唔会似朱古力浆咁流质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俾小朋友攞嚟咧，自己整朱古力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好快可以整到嚿硬身嘅朱古力出嚟嘅、 哦，即系方便咗佢哋嘅呢个系。 系啦，因为其实佢哋都想快啲有得食噶嘛，系咪先？即系整咗个朱古力。 系啊，细路仔咧好心急噶。 佢最期待就系食嗰刻啦。 佢每隔五秒咧就问你爸爸整完未啊？ 食得未？ 唔系咯，五秒啫，同佢五秒啫，整完啊？你想咁快？ 嗱，我一开始咧就同我小朋友讲咗话，最快咧都要摆喺雪柜度雪30分钟先嘅咁。咁、所以佢都知道个步骤系点，因为可能我哋咧。比较经常一起做嗰啲，譬如实验啊，或者整其他呢样嗰样啦，佢都知道咧，所有嘢都系需要等待咧，先可以收成嘅。 哎呀，咁就好啦。 系啊，呢、這个都系好必须要教佢哋嘅概念啦。咁嗱，咁头先讲咗有模具啦，跟住有朱古力笔啦，咁其实咧嗰、那个制作过程咧就好容易嘅啫。嗱、我买嗰个模具咧就同一般嘅嗰啲模咧有少少唔同嘅。嗱，一般咧好多人整譬如曲奇饼或者朱古力咧，嗰、那个模咧就系就咁一个个公仔啦，或者一个个图案咁样啦，咁但系我买嗰个模咧，佢系专系俾啲小朋友咧攞嚟做糖果噶，因为咧佢咧除咗话系有个公仔之外咧，其实佢每一个嘅公仔即系嗰个模型啦，其实佢系有一个少少嘅缺口嘅， 系， 咁而嗰个缺口咧。就是可以攝到一支棍仔，即係波板糖嗰啲咁上一個棍仔嘅 size 啊。咁其實佢專係俾小朋友咧，就可以攝定支棍仔喺嗰個模具嘅側邊。咁、當你整一嚿朱古力出嚟之後咧，就變咗一個波板糖，即係棍狀嘅 波板糖型嘅朱古力啦，即係 係啦係啦，就好似一支棍仔糖咁樣啦。咁呢一種模具就專係攞嚟整糖啦，或者係朱古力棒啊咁樣，即係攞嚟總之整波板糖類嘅嘢啦。咁、雪條都得嘅其實，因為我都有問過烘焙店嗰陣，我話：呢啲模 考據其實通常啲人會攞嚟整咩㗎咁。咁有啲家長咧都會攞嚟整雪條，不過就會變咗細細啖咯，即係可能因為朱古力個 size 比較細。 係咪可以整嗰啲譬如自己榨果汁，跟住就雪埋佢做雪條？ 哦，係啊，係啊，都可以雪冰格咁樣啦嚇。咁都有幾個用處嘅。咁啊，頭先講咗啦，嗱，準備咗個模具啦，加埋朱古力筆。咁啊，製作個過程咧就係我咧當日咧就幫佢預備咗一碗嘅熱水。係。咁咧，嗰個朱古力筆咧就需要預熱咧，佢先至會變翻做流質，即係變翻溶咗。 如果唔係硬噶嘛， 係啦，如果唔係就一嚿咁樣硬身噶啦咁。咁於是乎咧，我幫佢手個過程咧，就係將嗰個嘅朱古力筆咧擺咗落個熱水度，然後再拎翻出嚟，因為拎出嚟嗰下會熱噶嘛，可能會辣手啦。咁因為我女女四歲咧，咁我就唔放心佢自己完成呢一個步驟。 戴手套都唔得。 都冇話唔得嘅，不過因為你始終咧，你嗰個手套你真係要係可以濕得水嘅隔熱手套咯。咁、哦、我屋企就冇呢樣嘢嘅，亦都冇呢個童裝 size 嘅。 係喎、哦。 咁所以我就自己幫佢處理呢個步驟嘅。咁、我就包住嗰啲朱古力筆啦，咁。咁但係咧，將個朱古力筆去擠落去嗰個朱古力入邊嗰個模具嗰個過程咧、就佢自己做啦。咁、其實咧。佢都搞咗成大半個鐘頭，接近一個鐘啊！ 咦，用到一個鐘喎、 啊！係啊，佢自己可以用到一個鐘。咁同埋因為咧，我就買咗好多種顏色嘅朱古力筆啊，咁、所以佢咧變相就可以喺嗰個模具入邊嗱，譬如啦，係動物嘅模具咁啦，咁、佢可以即係譬如將個身啊，或者動物嘅四肢啊、尾巴啊、 就不同顏色 眼睛啊，係啦，自己可以畫翻個形狀出嚟啦。 哦 因为冇人规定佢净系可以根据个模具咁折落去噶嘛，佢可以喺上面画图案噶嘛，其实写字都得，当然吓。咁所以咧，变咗佢哋就可以喺呢一方面咧都花咗一啲嘅创意啦，同埋咧其实都几花时间啊，咁样画下画下咧，搞咗成个钟。 哇，最中意就系你讲呢个字，花时间。 系啊，咁你知啦，即系抗疫期间咧，家长都好忙噶嘛，有时我同阿小白成日都讲笑话，诶、点解好似翻屋企凑仔咧，仲忙过翻工嘅咧咁？所以有时家长可能都。想要啲自己嘅時間啦、啊、，me time 咁樣啦，咁咧可能就可以幫你騰空到大半個鐘頭至到一個鐘頭咯。 哎呀，咁就好啦，細路太得閒啦，家長太忙啊，而家 係啊係啊。咁啊，擠完曬成個朱古力落去個模具之後咧，其實就係將嗰盤嘅模具咧，就成盤擺入雪櫃雪硬佢。咁等大概30分鐘左右咧，就食得噶啦。 哦，咁樣終於等到食得啦。 係啊，其實最開心嘅步驟、啊。 簡化個程序就係將個朱古力筆溶咗佢，跟住擠落。落个模具嗰度等30分钟就食得啦， 其实是非常非常之容易的。 但幻想到咧，喺嗰三十分钟入边，我屋企个雪柜门会系咁开同系咁闩，因为会睇一睇，喂得未啊？得未啊？咁样未得系咪？ 跟住结果因为成日开成日闩咧，又唔冻、啊，可能要等40分钟、啊 哦，可能都有啲咁嘅机会。系雪柜就得啦，唔使去冰箱个位。 唔使去冰箱系啦，只系雪柜就得噶啦。因为其实那个朱古力筆入边嗰一种朱古力质地咧，你本身室温咧，佢都好快会凝嘅、哦。不过你是想雪冻啲，等佢再快啲硬啦，即系系啦，咁样就会即系加速咗嗰个可以食嘅过程咯。 有冇加入其他元素，譬如加啲果仁啊，或者加啲朱古力碎粉啊喺嗰度，即系令到个花款再丰富啲或者多啲咁样啊？ 我自己咧就冇啦，因为咧其实本身我都唔想我个小朋友食太多一啲唔同嘅甜食啦，即系朱古力已经系一个极限啦，我自己觉得。咁就费事再加咁多其他嗰啲咩朱古力脆脆啊，或者朱古力嗰啲咪好多嗰啲 sprinkles 嘅，啲小朋友中意。彩色嗰啲粒 甜到牙痛喎、啊，嗰啲系 系啦，我就觉得诶、都系唔好搞咁多嘢啦，就咁朱古力就算数啦。 咁、但系啲家长第一时间就会谂下，喂，究竟呢啲食用色素系咪安全咧？咁样咁当然呢啲就睇翻嗰个朱古力筆嗰个商标啦，或者佢嗰个生产商啦。 咁其实如果除咗朱古力筆之外咧，如果你真系想健康啲啦，或者拣翻你自己中意食嗰啲朱古力咧，你都不妨做多个步骤嘅、就系你可以买你自己中意食嗰啲朱古力 咧，煮溶佢。 冇错啦，系、啦， 然后倒入嗰个筆个模嗰度， 系啊，咁你咪可以控制到你自己食嘅系咩朱古力。 即系我中意食 dark chocolate 嘅黑朱古力嘅，我咪自己买翻嚟咯。 系啊，系可以嘅， 几好啊吓！咁呢个简简单单啊，俾啲爹哋妈咪可以消耗到半个钟啊，头先话系咪半个钟 啊，半 个 钟啊，只一个钟啊， 系啊，咁啊好开心啊！啲爹哋妈咪 跟住再攞多半个钟，叫个僆仔咁啊坐喺个雪柜前边，同佢讲：你唔好开。又唔好俾人开，你千祈又唔好行开，系啦、叫佢唔好行开，搞掂。 好好啊，咁啊，大家各取所需啦，系啊，即系家长又换到啲 me time 啊，跟住小朋友又换到嚿朱古力食， 系啊，好开心噶。 好啦，咁啊，多谢 Barbie 呢一个分享啦，唔该晒你 ，thank you。 知一位拥护十年终生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我，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辅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熟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益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纵坏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半过，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辅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爱的你真的恋过，来唱吧完美地下朵，我当然盼你截住我，结果可会碎落。 对于 DJ 的新歌名字叫做《爱的美敦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在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那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 早晨啊， 神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梁女士系咪喺度咧？ 系， 系啊。 早晨，早晨，梁女士。 系啊，彭爷， 系， 同埋朱海婷。 系啊， 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啊，个个都身体健康最紧要啊，系咪先？啱啊，啱啊，啱啊，讲得好好啊。咁啊，梁女士，你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嘅事情想分享啊？想点唱啲乜嘢咧？ 喂， 喂， 梁女士。 唔系，我虽然冇宗教信仰，但老天爷都对我不薄啊。 哦，咁啊好啦， 俾翻两个生性孝顺， 系 又做到自己想做嘅职业。 哦，系咁， 即话咯， 做边行咧？你中意做嘅系？ 我本身喺海洋公园二十年啦。 哦，系， 但系我个大仔啊， 嗯， 入职一个月都未有， 嗯， 有十封家许信，啲人亲自交俾城市民。 哇！ 佢即刻走落场地揾我大仔话：， 系 阿细佬，你留喺呢度嘥咗你。 嗯， 我亲自带佢过去迪士尼。 哦，即系做匀晒两个公园啦，系咪啊？跟住咧，梁女士 喺迪士尼做咗七年， 系 升咗五次职啦。 哇！厉害厉害厉害！啊，儿子生性嘅故事，感恩儿子生性嘅故事。但系今日关个仔事，今日嘅点唱系咪啊？ 嗱，系点解咧？ 系 迪士尼同海洋公园而家咪暂停嘅。 系啊系啊， 阿仔话。有冇搞错啊？ 嗯、 我翻咗大半个月工啫，又话停咁、 嗯。 我话冇计噶仔。我话而家个疫情爆得咁紧要。 嗯、 因为个仔话俾我听，日日过千人入去佢迪士尼嘅。 哦，系。 因为 佢 K 温 K 都唔使翻学噶嘛。 系系系。 咁同埋等阵先，等阵先，同个点唱，同个点唱嘅关系系啲乜嘢先？我哋暂时未听到。 真的爱你咧， 系系系。 我细仔 K 温，阿哥 K three， 即系得个三岁六岁。 吓。 浸信会幼稚园。 系。 佢可以搞个母亲节，就是、叫我翻嚟听佢哋唱《真的爱你》俾我听。 哦，原来系咁 样。因为嗰日搞到我上下昼都要流两次眼泪。 哦，个孙系嘛？个孙唱《真的爱你》啊？定系个仔啊？ 个仔啊？ 个仔哦。 咁你谂下，得个三岁六岁，我点解你哋唔系唱《念亲恩》，会变咗唱《真的爱你》啊？佢系班主任教噶，佢话而家兴呢只啊，咁 啊。哦细个嘅时候啊， 细 个嘅时候，你而家都系讲紧啲回忆嘅嘢， 系啦、哦，所以我都话我好感恩， 嗯， 真系两个仔， 系 又生性又孝顺， 咁啊 好 啦，啊咁啊要点翻呢只咧？歌想同佢哋分享翻啊，系嘛？ 嗱，同埋仲有一样， 嗯， 我真系希望可以补足我细仔生日， 系、 嗯，因为我细仔澳洲落地生根咗好多年啦，佢叻啊， 系， 佢一迟又毕业。 是 竟然俾佢自己考到个澳洲读大学， 哦，话 读会计， 系， 唔系，佢中一同我讲，我话咁唔该你读好你嘅数学， 嗯， 佢话我知噶嘛， 嗯， 会计师最大嗰个牌佢都有啊， 嗯，咁啊好啦，唉、哎，都睇到咧好、 啊、 多，即系因为经过努力咧而揾到自己一啲、 啊、 好嘅出路啊， 我冇谂过佢两个读书都咁叻、 啊，吓、 啊，但系阿哥最惨就系末代会考， 嗯， 佢揸住三十分，佢话翻去退学。我话你校长稳紧我， 哦、 我话你唔使惊，我会同你校长解释嘅。 系嗱，梁女士，我哋听到你嚟呢度，咁啊差唔多啦，咁啊听到你啊好关心自己嘅仔啦，咁啊歌咧始终都系要听嘅，咁啊今个早上咧就带嚟咧 Beyond 嘅作品啊，有呢一首《真的爱你》，咁啊唔知点俾你听，仲点俾咧天下间所有母亲听，好唔好啊？歌颂下母爱嘅伟大，好唔好啊？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拜拜。 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 近排真系要对屋企人好啲啊，小 白。系啊、嗯，特别咧，好似头先梁女士所讲啦，咁啊都系一啲几好嘅例子啊，即系证明肯努力读书嘅、 嗯， 肯俾心机嘅，肯努力嘅，一定咧会有自己嗰个嘅天地啊。 同埋即系做孝顺仔孝顺女咧，近排如果可以咧，都买埋啲送俾爹哋妈咪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尽、啊啊、量咧就唔好要老人家咧行咁多转啦，大家铺埋一个、 啊、 一个 list， 跟住先去一次街市。 系啦、啊，团购咁样、啊、交俾啲孝顺仔孝顺女做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继续咯，好嘛？ 拜拜。